先生演播的评书《红楼梦》，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品一杯茶，读一段文章，感受一种心情。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佚名的文学评论。我们为什么这么喜欢听故事？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约翰王》改编的戏剧故事。 如果我说有个故事要说给你听，你想听吗？然后如果我又说并没有故事，其实是要给你讲解一些理论和概念，你是不是会感到失望？相信很多人会对以上两个问题都回答是。这看起来是理所当然、显而易见的事，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同样是交流，人们往往倾向于听一个好听的故事？类似的，同样要用两个小时看一部电影，为什么绝大多数普通观众都期待看到一个精彩而完整的故事，否则就会感到失望或不明所以？今天真的没有故事，而且真的是要和大家探讨一些关于故事的理论和原委。我们首先对文中提到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做个介绍。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是台湾女作家林奕涵创作的长篇小说，2017年在台湾出版，2018年在内地出版简体版。作者用敏感细腻的文字，清醒克制的叙述，讲出了热爱文学的少女房思琪被补习班老师长期性侵而最终精神崩溃的故事。这本书带有自传性质，是作者林奕涵亲身经历的折射。由于长期受到抑郁症折磨，林奕涵在完成这本小说后不久自杀。下面就请欣赏佚名的文学评论，我们为什么这么喜欢听故事。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人们对于故事的热爱，从市井生活的巷尾杂谈，到肃穆深厚的宗教经典，从宏大处的民族英雄传说，到孩童间的寓言童话，表现得无处不在。故事成为最好的信息载体，甚至可以说人的一生就是在聆听、经历、记忆和遗忘一个个故事之中走向结束。当代语境下，任何娱乐、艺术、传播都不可避免地在转角处见到故事，闪烁贯穿其中。有人调侃各类选秀节目中掺杂的各类故事合集，将好歌声变成好故事，真人秀的台前幕后更是在挖掘八卦趣闻、制造戏剧冲突的热潮中制造出节目预想的效果。各类公众号和媒体更是深谙其道，在传递新闻与观念之前，一定会制造出最通俗的故事场景。从价值观讨论到犯罪逃亡事件，故事串联起了当代媒体爆炸式的景观，大众娱乐中故事火热异常。人们一直在探究故事魔力来源，到底是故事的真实吸引了我们，让我们感同身受般看见他方景象，了解人生别样可能，还是故事的虚构让人着迷？传说中荒诞的因果让人好奇，童话的圆满让人向往。我们是喜欢简单的故事，大开大合，爱憎分明，通过白毛女中的阶级仇恨与压迫唤起革命年代最广泛的认同团结，还是喜欢曲折的故事，看卡萨布兰卡的谍影疑云，读无人生还中的水落石出， 真相也许是，无论故事是真实还是虚构，简单或曲折，流行故事最重要的特性在于，它虽然是万千经验的浓缩，带有预言或仪式的痕迹，但一定是可亲自痛快的讲述。哲学家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中说，事实上，讲故事艺术有一半的秘诀就在于，当一个人复述故事时，无需解释。故事最早所具有的客观价值，是让人类经验有了流传的可能，神话成为最初的形式。神话是众人的梦，梦是众人的神话。在神话故事中，人们找到了社会最初的秩序，获得了亲密与连结的安稳，以及在面对茫茫天地下有所依靠的安全感。即便已经并不真的相信那些关于天地起源、人类祖先的神话故事，也依然被反复讲述。 神话传说让远古脆弱的人群团结，将意外偶然的事件放入恰当的位置，让重复日常的过程在人的意识中得以概括。故事构建了人类文明的最初秩序。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追溯中国小说的历史，以神话为起始写道，昔者出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自造众说以解释之，便是人类意识对于世界和自身及想象的方式所概括出的秩序。有了神格解释，才有了敬畏、遵守和秩序安稳。本雅明总结道，这种权威就是故事的真正源泉。不难看出，最初的传说故事带有家长式权威和安定作用。人们偏爱神话故事、历史传奇，愿意聆听新闻中的真实事件，无比热衷八卦身边的奇闻趣事，甚至钟爱套路，喜欢连续剧般重复的悲欢离合。往往在于人们愿意相信这类故事中潜在源自真实、源自经验、富有秩序的权威声音。这种权威让人们相信故事中逻辑的自洽，故事所影射的现实秩序的合理，显得格外让人信服，也让读者感到安全。在这样的故事中，人们是舒适的，因为大部分判断已经交给了故事本身。我们被故事所规训，并乐于享受不同故事表象带来的新鲜。新鲜而安稳，这是故事最常见的面貌。除了热故事，还有冷故事。台湾女作家林奕涵的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近来颇受关注。在谈到这部作品时，评论界总是会不由自主地用故事这个词。媒体时代，人们延续着对于真实可信的故事的好奇，带着惩恶扬善的初衷，在林奕涵和他的小说出现时，甚嚣尘上的并非是艺术，而是艺术背后的赤裸残酷的新闻故事。人们把眼光聚焦在未成年少女和变态郎式的真相追寻，关注在论坛上出现过的粗暴故事，关注小说中家暴的情节是否影射现实中的感情纠缠。这些故事似乎先声夺人，抢占了小说的光辉。 好了，一名的文学评论，我们为什么这么喜欢听故事，我们今天就欣赏到这里。故事这个字眼我们非常熟悉，从小就缠着妈妈讲故事，睡前故事之类的儿童书谁家没有几本呢？听故事仿佛是孩子们了解世界、理解周围人和事的一种最自然、最直接的方式。在成长的过程中，故事在认知方式上始终占据着一定的位置。我们阅读文学作品，这是一种听故事的形式，看电影、电视剧、欣赏舞台艺术品，无不是在以不同的方式听故事。现在的孩子们听故事的方式又加上了玩手机或者电脑游戏，这些游戏也往往是通过故事来呈现的。判断影视舞台作品以及小说散文，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故事讲得好不好，新鲜不新鲜，曲折不曲折，有趣不有趣，逻辑性强不强。按说当下的生活本身已经足够丰富多变了，为什么人们对故事的需求还是如此强烈呢？这恐怕不是让人类经验有了流传的可能能够概括的。人们是不是真的愿意相信这类故事中潜在的源自真实、源自经验、富有秩序的权威声音，也还有讨论的余地。新鲜而安稳，这是故事最常见的面貌，这种说法无疑有一定道理。但是我们还不完全满足于新鲜而安稳，况且新鲜与安稳并不是完全没有矛盾。